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96集啊！咁今集咧就有我啦，有简洛夫啦，同埋又有嘉宾嘅。就是上次上过嚟的糖水啊，大家好啊， 大家好， 喂，糖水你好， 咁啊， 福利好， 今日咧就系呢个叫做星期日啊录节目嗰阵就四月八号嘅，咁呢集咧就系会系星期四四月十二号出街啦，咁其实点解今日我哋有我哋三个喺度咧？其实我哋有重要消息宣布嘅。咁啊，不如啊，由嘉宾宣布啊，好唔好？ 今日今次呢、這个今集嘅港珠澳九第96集将系最后一集嘅港珠澳大结局嘅。 系啦，即系其实点解大结局要揾埋糖水上嚟咧？咁其实糖水你系即系嗱，即系我哋港珠澳其实系即系单飞咗都差唔多一年啦，咁其实你哋之前系同我哋即系梅花间竹咁样 share 星期四晚个时段嘅，即系你哋都做咗一段时间嘅。 一段时间开头我加入嘅时候，嗰阵时个节目叫南风窗啦，咁有主力有思华啦，有啊爆石啦，简洛夫就耐唔耐客串下啦，咁后屘思华就。冇做主要咧就我啦，阿爆石啦，同埋阿 Sam 啦，三个人咧就做南风窗，改咗名个节目叫做坚尼地道。咁再之后阿 Sam 咧就冇做啦，咁就有耐唔耐就揾咗有一个肥仔上嚟客串下，肥仔咧就喺香港嘅，就咁啦，做到而家啦。做嗰阵时由94年开始嘅我，但系我知道南风窗其实差唔多已经做咗一年到噶啦，即系话。后来13年尾就开始做到14年加入咁到而家啦。 咁如果其实计埋南风窗啊坚尼地道啊跟住我哋呢其实即係我哋都系一班人识嘅，即係虽然三个节目唔同，亦都有一段时间系大家一齐做，有啲时间就系、是、即係佢哋冇做就我哋开始做咁样啦。咁其实都好得二一三年到啦，如果系咪应该开始我冇记错嘅话。咁其实都做咗四年到四五年㗎喎。 嗯，系啊，唔少日子㗎啦。 咁、你记唔记当初点解其实糖水你是不是即是第一即是很早期我們一起好像都不是你好像都是遲少少。 看你怎樣計啦。我可以說是早過你亦都可以說是遲過你。因為那時候是香港人網年代呢我已經是這個澳樓版的版主來的啦。 啊是我記得啊你又說過是啊。 那後來當那個年代的人民力量呢就陈伟业过嚟澳洲咧，咁跟住先识咗你，跟住你先出现嘅。咁但系 我正话 sorry， 我喺度拗晒头谂紧，我点解会识到你咧咁样？ 即系我差唔多， 我记得就系个版主系啦，冇错啦。 系啦，连我即系可以话系香港社会呢、這个呢一潮嘅社会运动嘅可能支持者由即系由反高铁啊、社民联啊嗰阵开始啦，咁一路。去到反而是你加入的时候呢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011年。咁呢就我就反而嗰陣时呢就因为啲私募问题呢就比较即係退出咗少少嘅。咁去到2014年嗰陣时呢又入返嚟咁样嘅。 喔、哦、即係其实你係我即係我前辈嚟应该 係。我都可以咁讲呢方面。即係呢个潮流呢、這个你呢、這个海外呢、這個社會運動嘅海外支持，呢、這個即係講翻就係話點解其實到咗去咗一跳咗去堅尼地道咧，點解會結束咧？其實一個好突然嘅就是爆石覺得心灰意冷啦，好似燈神燒藥丸，覺得心灰意冷咧喺呢個 2016年的選舉之後，這個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其實我都覺得其實在2016年選舉之後，我們就要面，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學阿毓敏說齋，你要用這個客觀的事實作出主觀的判斷嘛。咁啲客觀嘅事實就話俾我聽咧，其實香港人係絕對喺地球上面最擁護中國共產黨政權嘅一班人嚟嘅。咁喺個客觀事實之下咧，喺我覺得由2008年去到2016年咧，其實呢個社會運動已經係完結咗啦。即係話其實已經唔，即係一定要客觀咁睇咧。咁樣你係。起码在这方面，这个在这个运动层面方面呢，其实 是不需要做到节目的。那是不是完全可以不可以不做呢？我都觉得不是的。其实都可以做的，但是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作为一个传媒这样去做。即是当一个譬如一个 podcast 或者一个网台节目这样去做。那但是没有这个资源当时。那是没有这个资源去继续做下去。所以就去到堅尼地道。当时就玩完就完咗，即系2016年选举之后。 咁其实你哋嗰阵时个，即系你个节目个定位，或者你嗰个系即系 嗱就咁嘅。如果你讲即系施华时年代咧，就其实一路都系，其实系可以话系一个成全嚟嘅。你可以话系一个成全，就话其实施华嗰个 style 咧都系。其实类似传统嘅五四知识分子嗰种争取民主嗰种咁样嘅思路啦。咁去到唔知点样 follow 咗啦，就跟住我哋改咗名叫坚尼地道咧。咁其实我自己嗰个取向咧，我自己中意嘅取向咧就比较中意离地少少，同埋社会文化向少少嘅。咁但系爆石咧，咁爆石咧就但系个监制咧就爆石嚟嘅。因为他就做很多统筹啊、后期工作啊，所以呢他就即是他话事的，很多事我们要听他讲的。那他呢就会做，他就比较会讲返，喜欢讲返啲譬如香港热门的当时热门发生的话题啊，这样的。 就比较少个少个澳洲嘢是不是？ 有的有的有的，少啲不是，有的有的都会讲澳洲嘢，但不是很 specific， 即是可能比如。譬如讲翻意识形态啊，一啲都有噶，几常讲澳洲嘢噶都系。你哋咧？你哋个你嗰边个你做节目嘅取向系点样咧？ 咁不如阿实咗嚟讲下，你讲下你加入嚟嗰时系咪啱啱开始讲珠澳啊？定系中途加入嚟噶？我唔系好记得咗。 嗱，嗰陣咧，我點樣加入咧？就係2015年年頭，咁嗰陣其實就爆石話減產嘅，話即係嗰係啦，咁就即係就話其實佢哋想即係 太忙啊， 係啊，糖水你哋就想減產，咁就將個 show 就變咗隔週播咁樣。咁嗰陣就有一個禮拜咁空咗出嚟，咁咪開始嘗試下做囉。咁其實即係港珠澳呢邊嘅節目呢就冇，即係其實你話簡洛夫係監製呢，即係 我哋呢啲， 但其實 吹個名啫，其實呢係 其實我哋好 flat 嘅，我哋係即係我哋點樣做節目呢，係即係其實港珠澳個節目其實仲有貓姐嘅，但係貓姐我其實我搵咗佢今晚做唔做嘅，但係佢有即係有 visitor 啦，喺香港嚟啦，咁佢就即係就話今晚唔想嚟啦，係啦，咁就即係我哋做節目其實好簡單嘅，因為就基本上係抌個 spreadsheet 上去，咁大家想講啲乜嘢，咁揀幾個 hot topic 嚟講啦。咁其實有啲似即係你話喺即係選材啊、編排係即係係受呢個啤梨漫步啊，即係受啤梨哥影響嘅，係啦，即係 cover 好多個 topic，每個 topic 就大巴大巴咁車落去，係啦。咁即係你講，但係譬如你話，即係正如你之前所講啦，你哋南風槍又好，堅尼地道又好，咁就即係同思華會係即係意見上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即係同爆石嘅 即係想討論嘅取向，即係例如唐水，我知即係你都好中意寫影評啊，睇文化向啲咁嘅嘢啦，即係正如你咁講啦，即係其實我有睇你寫嗰啲影評嘅，即係本土 一邊咁啦， 本土新聞，但係即係大概即係都了解到你係即係比較中意喺。即係譬如你話做一個節目都鍾意，即係譬如你係一個即係揀一兩個 topic， 而每一兩個 topic 就好深入咁去討論正反兩邊咁樣討論咁樣。係啦，咁就但係即係 咁你哋最鍾意，或者你最鍾意係邊集呢？有冇啊？我做咗嗰日我自己做得幾鍾意㗎喎，咁樣 簡樂夫有冇？ 你冇乜特別，因為我其實我做完我就睇完做完我就唔記得佢。 其實咧， 即係好即興咁樣啊，覺得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原本即係呢個港珠澳嗰個 idea 就係 一班 即係盡量 cover 好 一班港珠喺澳洲 好多嘢，但係我 mainly 我唔想，因為其實我哋做嗰陣時已經係好似係咪係九六。是不是96選舉後尾的呢？我唔記得咗。 15年頭做。我哋15年頭做嘅。 做下。15年。嗰陣時仲係一腔熱血嘅，嗰陣未16年選舉嘛。咁嗰陣時因為興起咗本土派啦，你所知係咪？即係嗰陣時係即係本土派，香港嘅本土派就即係氣勢如虹啦，咁樣即係好過當住好。好有乜嘢咁樣，咁而我即係嗰陣時我哋其實我哋所謂 我哋嗰陣俾蘋果搶先 cover Nick Fox 嘅大佬過去我 condo 嗰度訪問嘅， 係啊，即係嗰陣我哋初係我哋唔只係做節目㗎，我哋其實我哋有參與本地嘅本土，即所謂啲本土嘅運動，我哋有去示威㗎，有去踩場㗎，係 啊。 咁因為Nick Fox 嗰個係即係佢係嗰陣時你知係動嗰啲牌出嚟話去搞人嗰啲拍賣呀啲咁樣，係啦 ,auction 嗰啲就係嗰啲中國人呀，佢哋買嗰啲，即係佢啲係嗰個年代，佢即係嗰陣時喺嗰個時候係冇人會出嚟做呢啲嘢嘅，係得佢嘅。咁我哋即係嗰時我好好奇，即係其實我哋都即係同佢諗法都係差唔多嘅，你知呀，即係我都覺得即係 其實係將香港嘅本土運動導入咗去， 唔係 澳洲同埋 嗰陣時，我記得我係第 二個右翼思潮入邊， 係啊，即係其中 係咁樣 有少少啦。咁但係其實最主要點解係嗰陣時突然間諗起揾佢就係做訪問嘅時候去參與你活動咧，就係話即係我覺得佢哋又好似係香港，即係佢哋係。即係香港你有 DNG 嗰啲嘢，你即係你都係聽過啦 ，DNG 嗰啲就係本土，就係啲黃 牀 嗰啲嘢，係啦係。咁即係其實好似馬前老生，咦佢殺到嚟澳洲都係同香港咁樣嘅喎，咁樣咁佢哋走出嚟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正如我所講啦，因為啲鬼佬嘅鬼知你中國人係香港人咩？咁我就係想 區分 佢哋 捉， 係啦，分唔到啊！如果佢咁，我就想接觸佢哋，而希望令到佢知道，喂，有一班我哋呢啲咁嘅人，其實我哋都好同佢一樣，係咁樣立睇法，咁樣咁諗法，都係好憎呢班人走過嚟，走過嚟咁樣啊嘛。咁我哋開始咪即係有參與過佢嘅嘅活嘅嗰啲示威啊活動咁樣。咁同埋捉咗佢一次嚟傾咁樣，咁然後發覺佢，我記得我節目問過，識唔識分香港人同中國人㗎係咪？ 系啊， 阿李世祖你同佢访问啊，你记唔记得佢点答啊？ 唔记得啊，你讲下。 佢话好似话佢分得到， 但系呢个真系好，即系佢呢个系比较澳洲嘅少数咯，只可以。 我知系少数，但系即系起码我喺嗰阵时，我哋系尝试去接触呢啲人啊嘛，即系你我哋我谂系我哋好啊，我哋系即係我唔敢話之前有冇人係嘗試去接觸呢啲咁即係咁樣嘅人物，即係以香港人接觸佢哋。但係我就算唔係即係唔係最先有，我覺得都係一個 頭一批 啦，要 頭一批㗎啦，即係頭一批叫華文傳媒第一手接觸呢啲咁嘅人咁咯。咁其實你 我其實我即係我係想佢哋了解我哋 多过我想去了解佢哋嘅，你明唔明？接触佢嘅时候， 大佬划清界线啊！ Okay. 大佬要自保啫嘛，大家 划清界线， 自保呀、 啊！即系唔系因为我想知佢做乜嘢，其实我知佢做，我知佢哋做乜嘢啦。即系佢哋嗰啲即系佢出嚟做嗰啲嘢系我，即系我知佢哋系因为受到呢啲咁嘅影响，即系会嗰啲佢哋系所谓政党仔，其实都唔属于一个政党嘅，即系嗰啲属于一个团体咁嘅啫。 Pressure group 咁啦，你 四五行动，啊、即系。四五行动嚟，好似每次出席都系十个八个嚟嘅。 我记得佢有个系咪有张海报系日军嚟噶？ 系啊，日军日军南下。 冇错啊，嗱嗰个就系去，即系呢单新闻系去到香港都有报道噶嘛，全世界都有噶嘛，即系世界新闻都有报道噶嘛。咁系其实我觉得系澳洲开始会对呢啲中国人开始有即系、就是、有反感，系由呢一单嘢开始嘅。即其实可能个别有，但系佢唔会做出嚟咯、啊。但系由 Nick 开始咧，佢就系行出嚟用行动去踩人墙，去嗰啲拍卖会踩人墙。咁而新闻有报道，而其实即系我即系话，可能之前都有啲个别啲本嚟系唔中意嗰啲人，但系佢哋唔会讲噶嘛，佢唔会行动噶嘛。啊，咁但系佢哋系可能系第一批，即系喺雪梨嚟讲啊。咁就佢哋行出嚟，咁就令到有传媒去报道咯，吓。 嗯。咁就你哋就套咗入去右翼法西斯 One Nation。 即其实系套咧， 行咗条路啦。 唔系，我即觉得唔可以话。 概念上系咁啦。 定咗位系右翼， 去 只不过系嗰、那个喺嗰、那个 喺个江喺个江谱系喺个江谱上边，我哋系右翼，但系。法西斯指嗱，法西斯唔好拖佢两个落水，系我法西斯啫，唔关佢两个事嘅，系我成日讲咪啲变态嘢啫。 系咁我讲，即系我又唔系噶啦，我哋嗰边，我哋南风出，即系坚尼道就唔系噶啦。咁唯一我可以讲下我即系点解我觉得我系冇入到嗰个位嘅，即系因为我自己对我比较冇呢、這个。 痛楚， 我系冇呢个痛楚，冇呢个痛楚，冇呢个痛楚，即系我自己睇，或者顺便讲埋啦，点解话点解成日有啲，譬如话有啲人话 my radio 都系嘅，有啲主持话澳洲系点嘅，澳洲系点嘅，跟住好 controversial， 跟住其实唔系，澳洲唔系咁噶，或者 Facebook 见到啲人话澳洲系点嘅，澳洲系点嘅，其实有啲人又话唔系，澳洲唔系咁。咁我以一个老华侨嘅身份去讲下，即系我自己对澳洲个社会嘅睇法啦。咁即系我想由 Brexit 嗰度开始讲嘅。咁你睇到 Brexit 咧，好明显就系话你有一橛人系反对啦，一橛人系支持啦。咁倫敦嘅人咧就反對 Brexit 啦，咁其實澳洲都係咁樣嘅一個國家咯。咁但係澳洲係更加複，即係澳洲係非常之複雜嘅一個國家，而係即係我咁講係嘅意思咧，就話以佢人口咁少嚟講咧，係，但係佢係非常之複雜咯。咁 你 New South Wales 咧得750万人嘅啫嘛，仲少過香港， 係啦， 先。但係個江島係闊到雲嘅。 系啦，冇错啦，就系阔到云嘅。咁你成澳洲再拉阔啲，而系再将啲 software 拉阔好多咯。咁其实澳洲都有呢个情况，就系、是、呢个城乡政治嘅情况就系、是，咁澳洲嘅大城市就系、是、澳洲嘅大城市咧，其实就有两种嘅，一种咧就叫大城市，一种咧就叫大嘅 country town。咁澳洲嘅大城市咧。相就係、是、其實就係得 Sydney 同埋 Melbourne。咁而家唔係講嘅人口幾密集，人口有幾多，而係講個文化，真係一個大城市文化。今時今日澳洲先至有叫做呢兩個大城市。咁你話 Brisbane 嗰啲咧，基本上你就唔可以當佢係大城市，你只可以當佢一個大嘅 country town。咁同埋你再睇你嗰個城。就再睇你 regional 嘅地方咧，嗰啲人都係好唔同嘅。譬如你講 New South Wales， 你係受即係澳洲嘅 regional， 你唔可以當佢農夫噶嘛，即係你唔可以，你唔好當佢係鄉下佬啊！你明唔明啊？唯一起碼佢哋唔覺得自己係鄉下佬啊！舉個例就係話，譬如你釀酒咁， 係好大嘅 international 嘅 business 啦，喺澳洲係好多。咁但係 Queensland 就即係你每一個國家你梗係有啲地方嘅話，啲人講笑咁講就啊嗰個地方係唔屬於嗰個國家嘅，成日要獨立嘅，嗰個地方就係 Queensland 嘛。咁你即係基本上，如果你揾一個人，佢由一個 Brisbane 呢個 Brisbane 嘅人，佢第一。你字面上或者你官方嚟讲，你梗系讲大城市啦，或者系澳洲嘅一大城市，代表澳洲大城市嘅人咧，系绝对唔可以咁样做喎。因为第一，佢唔系一个城市，佢系一个大嘅 country town。第二 ，Queensland 就系 Queensland， 对澳洲人嚟讲， 唐水啊，所以我谂个最主要分别咧就系话喺澳洲里边咧，系德雪梨同埋呢个墨尔本咧，系同国际嘅接触系。即係有一個比較緊密嘅接觸，其他嗰啲係你係佢有幾多人口都好，佢都係同國際上面嘅接觸係比較少嘅，佢都可能會所謂嗰啲國際物都會經翻雪梨或者經翻去墨爾本去做嘅。 係可以咁講，但係係啦，講得再深入少少啦，就係、是、話其實係已經係出現咗一個越嚟越大嘅文化差異啊嘛。雪梨悉尼 Melbourne 同一個 The rest of Australia 咁樣咯 ，The rest of Australia 啦。但係 Queensland 係特別嚴重啊，因為你悉尼同 Melbourne 你大概佔澳洲人口三分一。 嗯 哼，咁呢個就係話點解話你譬如話你 marriage 係 gay marriage 咁樣，點解悉尼已經幾十年前已經話自己係一個 gay capital 同 San Francisco， 點解但係澳洲呢樣嘢係咁遲？先至會發生咧，就係、是、因為原因嘛。因為你悉尼同 Melbourne 只係佔咗三分之一嘅人口，因為成個澳洲嘅。咁但係你悉尼係影響咗成個 New South Wales 噶嘛？你嗰啲，譬如你 Wales 啊，你會 split 到去，即係你會帶住成個 New South Wales， 你 Victoria、South Australia， 你一樣 Melbourne 就係你會帶住成。 嗱打斷你少少啊！ New South Wales 自己一個經濟體系呢已經係等於意大利加埋紐西蘭加埋啦，已經大過佢啦。咁你話幾大啊？係啦，唔好意思啊， 係啦， 即係想 explain 下個係啦，又即係 New South Wales 對於澳洲有幾significant啫，係啦， 係啊，好重要嘅數據啦。咁你 Victoria 都係，咁但係 Queensland 咧，而家你以前咧澳洲咧，你睇 Home and Away Neighbour 嗰啲咧，嗰啲人咧一唔做嗰套劇咧，就會講嗰個角色咧就。咗民去 Queensland 就咁样嘅，咁同埋你而家譬如以前咧嗰啲人咧就系、是、你 Sydney、Melbourne 嘅退休咧，好多时佢哋都会谂去 Queensland， 但系而家已经去到个地步咧，就系 Sydney、Melbourne 啲人咧退休都唔会去 Queensland， 就系因为佢哋关注咧就系嗰个文化差异，佢哋觉得嗰度啲人好落后，即系佢哋觉得嗰度啲人思想好封闭，即系已经系去到呢个地步，所以即係而家澳洲的情況就係咁咯，所以就係話澳洲係一個人口少，但係即係學下 Jeff 話齋，即係一個個 spectrum， 即係一個好大的地方。就算你再睇翻 Sydney 都係咯，即係你 嗱你睇 到白人 係啦，同埋嗱打斷少少啦，都係唔好意思，即係 你講 你睇佢咧 Sydney 咧，即係你有冇睇過佢 marriage equality 嗰啲？polling 嗰啲結果有冇睇？ 有 嗰啲你見到其實咧，即係你話你 OK 你 low and offshore 啦，即係 Sydney proper 啦，你 eastern suburb 啦，你就算你落翻 inner south 啊，western Sydney 啊，已經同 inner west 同埋嗰扎嘢已經好唔同了。即係反而你係騎住 Dundas 嗰啲咧，就係遊離票，但係你睇到喺 Dundas eastward。即係嗰個 block 嗰度啦，嗰度已經係一個分界線咁斬咗，邊個係 progressive， 邊個係反對咁樣咯，係啦，你繼續係 啊， 唔好意思， 但係你係啊，但係你唔可以淨係咁樣睇咯，即係話，因為結果出咗嚟就係 Tony Abbott 嗰個 electorate 係最多人支持 gay marriage 噶嘛，係 啊， 呢個係係啊，即係亦都唔可以話，所以我。你唔可以話嗰七成澳洲七成人支持 gay marriage 嗰啲係左膠嚟㗎嘛？咁但係即係就係咁闊嘅一樣嘢咯。咁我入唔多位咧，就係因為你喺一個咁闊嘅光譜入邊咧，好坦白講，真係唔係主流。即係你只可以話 你係哦，我係社會主流，我先至可以講呢啲咁嘅嘢噶嘛。即係如果你喺一個你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即係其實無論你 Sydney 有幾多嘅大陸人，即係始終你嗰個文化都係牢牢地，即係唔係主流咯，唔係主流，主流好清楚係點樣嘅樣嘢咯。咁喺佢哋嘅眼中，你諗下，如果譬如 One Nation 有個女人走出嚟話係有 two type of Asian 啊嘛嘅話，咁跟住即刻就 我哋訪問過，我哋訪問過佢啊，係啊。 點啊點？你嗰次 即 係。 你咪讲林山鱼 嚟噶啦？系啊系啊，林山鱼啊嘛，我同阿猫姐访问过佢啊，佢咪讲 英文定咪？佢讲英文 唔系，其实成个访问系七成国语，三成英文咁样咯。佢咪佢其实佢自己嘅逻辑都颇为混乱，系咯，佢兜唔到，佢兜唔到啊，系啊， 喺因为你真系你嗰个社会唔会觉得。你哋即系唔会觉得你呢班人系主流咯？你明唔明？即系其实即系话，无论你有几多菲佣喺香港，佢都唔会觉得你系主流。 嗱， 你都唔系主流嚟噶嘛？ 所以佢都唔会，都唔会走去理你有乜分别。 你唔会理你有分別，如果主流社会只会觉得就系马尼拉嗰啲菲佣咧，而家就同唔系马尼拉嗰啲菲佣咧喺度打交啦咁样。 同苏即系讲得衰少少，苏碧湾开片。 就是咁样啦， 即系深表型， 所以我就系入唔到个位咯。 深表型图， 深表型图， 仆五体投地。 喂，咁你哋咧？你哋点啊？点啊？点解做到而家系咪心灰意冷咧？ 开头咧，其实咧，即系你话我法西斯又好，你话我系。即系保守主义又好啦，即系我系啊，即系我系开头系谂住即系叫做个有广东话嘅节目，咁即系讲下就即系其实你头先都讲啦，即系话香港人眼中嘅澳洲同埋我哋呢啲老华侨眼中嘅澳洲系点样啦？咁你香港人嘅澳洲不外乎就系好自由啊、阳光啊、海滩啊，但系即系 as 一个老华侨，咁老华侨都有佢生活嘅 struggle， 即系例如。好多大陸人啊，即係正如即係為咗你所講，有陣時我講下做嘢嗰啲嘢，就係嗰度啲人係唔會當你係主流咁樣咯。即係有陣時，譬如你喺工作上面嘅嘢，即係我係開頭做個 show 就係即係講下呢啲咁嘅嘢，呻下啲咁嘅嘢，又話即係啲即係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講下即係其實一個喺香港嚟嘅人喺呢度住，咁即係點樣睇呢度啲咁嘅嘢？即係唔係即係喺一個地方，即係其實都係想有陣時同香港嗰陣係你知雨傘革命之後好多移民潮咁啦，即係1516都吹得好勁啦。咁咪講下澳洲真實情況係點樣咯？所以其實都加咗啲人民生環節，即係譬如樓價啊、買餸啊、即係生活攻略啊、即係點樣揾工啊、點樣報學校啲咁嘅嘢落去咯，係啦。咁但係即係後屘就係你聽到 OK 我唔知阿簡洛夫有冇睇過我哋，即係其實有陣時，譬如你睇到個節目係，譬如你做咗好多 research， 你條題係起到點，反而咧我哋認真做嗰啲咧就冇人聽嘅喎，係啦。但係譬如有陣時咧，就即係無啦喺度講埋啲好無聊嘅嘢啊，即係喺度講啲鬼佬點樣即係溝啲有錢堂妹之後食軟飯嗰啲啊。咁系啊，即系呢啲咁咩，即系 juicy 新闻啊、情杀案啊、强奸案啊，就好捻多人听噶。咁咪猛咯，大佬！即系原本个初衷就系做一个 show， 就同香港人介绍澳洲，唔系阳光与海滩，过到嚟真系要点样左穿右插，你至揾到啖饭，即系唔好移民当去旅行咁样咯。我哋嗰阵就即系心态就系即系同啲人介绍澳洲，即系唔好听坊间点点点好易生活宅果仔咁又一日啦。唔系咯，你要交租同埋即系你嚟到万事起头难，你冇 credit， 你真系要即系预咗，即系你有两手准备咁嚟咯。即系唔好觉得嚟到会啲人好 nice 咁样咯。即系开头就咁样，但系越讲越冇瘾咁啊！即系系啦，咁啊，即系呢个中间有尝试个改变，就系讲下，譬如你话讲下饮食环节啊。cover auction 啊咁样嘅，但系后屘都睇到系，唉冇 impact， 咁系啦，咁所以就咁样，系啦。 哦， 阿簡洛夫， 咁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個一路做一路係都轉都嘗試轉變緊嘅，即係你講真，你做你唔係亂 Q 咁講，即係你講一啲嘢人哋唔想聽，咁你冇人噶嘛。咁一路嘗試係睇下有啲咩可以即係吸引到，即係或者人哋有興趣知道咁樣。咁我哋一路做都有啲報住下啲新聞，然後睇下點樣可以將嗰啲新聞係即係。俾 演繹翻 出去俾 嚇，演繹翻俾香港人聽，即係我哋呢度本地嘅新聞， 或者 係係啦， 係啦，即係因為你喺香港，其實我都好多都係人哋話乜啊，嗰度嘅就乜，咁就佢信係乜，咁嗰啲人可能真係你，我記得有一集係話係講蘋果係咪報道嘅，有一個係七日喺佢 Melbourne 咧賺到個天堂咁樣啊嘛，係嘛？ 好多啊， 你七日啲 好多好多呢啲㗎，即係 Queensland。开旅游化公司买楼， 写咗篇嘢，佢就唔知七嚟工作嘅，即系好似唔知停咗七日定咁上下时间咧，就讲到即系好似好熟咁样讲到天堂咁样嘅。咁其实佢你七日你睇到啲咩嘢咧？你去即系等于你旅行你七日你系咪可以了解下地方？唔系啊。咁我哋希望就即系话我哋系补足到呢度嘅嘢，即系我讲一啲平時你係旅遊嘅嘢係會唔會接觸到嘅嚇？即係譬如我哋講呢個佢啱嗰集就係 Melbourne 啊，點樣啊治安好好乜乜好，我就話俾你聽，其實唔係 Melbourne 有嗰啲黑鬼嘅 Apex Gang 啊嗰啲嚇，即係嗰啲係而家個治安係差過雪梨啊！呢啲你可能你旅遊就唔會發覺到啊嘛。咁我哋其實一路就諗住做即係隨住嗰個新聞。嗰樣嘢一個社會嘅變去將我節目改變啦，咁可能到最近開始覺得即係香港又冇乜嘢好講，一潭死水，澳洲又係咁上下嘅嘢，咁我哋開始發覺都冇咩可以再可以有啲興趣去做咯，即係去攞啲資料咯嚇，所以 that's why 咁就突然間講起咁樣，不如唞先啦，即係我哋唔係話。即系话唔会再做嘅，或者可能你到某一日咁发觉，原来有啲可以或者发到一啲题材或者成嘅方式嘅话咧，咁又可能即系系咪？即系大家倾埋一堆，咁又可以再做。当初都系咁样开始嘅啫嘛， 咁其实香港嗰个局你点睇咧？而家 好死啊！我觉得系。即係你睇得到係冇得搞嘅咯，即係而家仍然搞嘅人係即係我好佩服佢哋咯。 你戴耀廷喺出邊啊？其實啊，你真係講兩句，講個即係假設性嘅 situation， 假如咁你都俾成個香港批鬥咁嚟，冇計㗎。即係我出邊講啫，即係。即系咁，你想点咧？咁你系咪即系要港大炒咗佢咧？系咯，就好无。 唔系你成个民即系民意啊，唔系民意民心或者成啦，即系成个气，即系可能啲人觉得好多人都系觉得冇得搞，佢啲唔想再起咗嚟。你而家随时你行，你话出嚟搞啲咩嘅运动咁，睇下有几人参与冇。其实嗰啲人系咪？改變咗咧，未必改佢，即係佢嗰個佢冇改變到，只不過覺得係都冇用噶啦，即係揾錢好過啦，我哋講走好過啦嘛，係咪先？即係可能大部分嘅心態係咁。 甚至其實我甚至你話講香港咧，我甚至覺得佢哋口講移民咯，即係你一四年到而家都係口講移民，但其實移唔移到咧？咁其實嗰陣我哋啱開始做港珠澳嗰陣，其實已經係呼籲啲人快啲移民嘅嘛，因為你知澳洲改變移民政策係朝令夕改嘅嘛，你睇到四五七係咁樣都知啦。咁其實都係話即係已經係呼籲有心嘅話 ，PM 我哋又好，你跟多啲新聞又好，你即係、就是、你快啲揾份工報入嚟，因為嗰陣我哋其實我諗簡洛夫應該都記得嘅，嗰陣我哋到每一次四五七咧。改 係啊！我都成日有排我哋講好多呢啲 係啊，即係我哋每一個 update 我哋都有 cover 咁樣噶嘛，係啊。但係即係後屘你睇到係越搞越難咁，以即係你香港人，即係除非你而家你真係 叫做專業人士，你而家過嚟都好難啊。 唔係嗰啲人咧，你即係我覺得啲，即係佢嗰啲睇到個政局，佢係覺得係死想移民，但係咧佢又唔放棄得到，佢又好即係點啊？好兩難咁，又唔想放棄香港嘅嘢，同埋佢又唔即係佢，如果你移民去一個地方，佢都唔知適唔適應生活噶嘛喺度。你唔同話你即係曾經移過民回流嗰啲又唔同，咁佢可能佢好佢知道佢翻嚟之後係會點樣，但係你冒然你叫佢搞移民嗰啲，可能佢即係點講咧？即係好矛盾嘅，其實佢個口就係講好移民，但你要真係佢咁係咪聽日俾你去移民，你食移民咁啊？講埋又要放，又要辭一份工，又要放棄好多嘢，所以甚受落噶啦。 呢樣嘢我深表認同，我咪後同你講，即係呢我咪後同你講啊！最近發生嗰啲事，最近發生嗰啲事， 我都好認同喎。即係正所謂呢、這個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嘛，你要睇嗰班人到底係做啲乜嘢嘛，講冇用噶，講 唔係啊，我覺得佢唔係唔想移民，佢係好矛盾，你明唔明？ 唔係，即係 政局。明白。 香港咧 香港 after tax 咧嚿錢咧，又真係過到你要人洗濕咗個頭，過慣嗰啲生活，過到嚟由頭嚟過，真係好難嘅，完全明白，係啦，喂，唔好意思，又打斷。 繼續，淨係好多香港人咧，慣咗屋企有個 Maria， 有個菲傭，有個印傭，你走到嚟係冇噶嘛？佢呢啲生活佢都咁諗過先啦。 咪咯，即係其實到最終，即係你將所有 factor， 你有啲咩冇啲咩，你諗啲咩，你中意唔知咩，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講啲咩唔講啲咩，最終就係你嘅行動啫嘛。係 啊， 即係淨係嗰樣嘢先 count 嘅啫嘛。即系我支持人权，不过我又支持菲佣。即系我支持人平等，但我又支持菲佣。菲佣咧七年之后咧都唔可以做香港人嘅，又唔可以转工嘅。但系我又只好支持人权、哦。咁但系我又请菲佣。即系但系最终你就要睇翻嗰班人系嘅行动系点咯。口里说不， 其实我觉得嗰班人咧，佢系知道最后可能都系走嘅，但系佢就系想喺度喺香港一路 拖到 最后，真系忍无可忍先至去走，你明唔明啊？佢唔想而家走，因为佢而家走可能要牺牲好多嘢，损失好多嘢。佢过到嚟系暗窿，好多嘢，即系佢唔知道点样过到嚟，可能搵唔到嘢做。过到嚟可能个生活唔适应，佢唔全部都唔知道。但系香港佢仍然可以喺香港忍到一日，忍多一日嘅时候，佢仍然喺香港忍多一日。佢系唔中意香港嘅，但系咧。佢覺得喂，點我香港揾到錢喎？香港食有好嘢食喎，方便落街嚇，有工人使喎。佢嗰個生活，佢覺得好，即係佢好喜歡個生活。 係我明白，即係但係你佢講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嘛，即係你可以不斷咁講，唉，佢又唔想放棄咩啦？我又好支持，好中意，我又想我仔去受外國教育，但係咧我又想去做醫生。因为我想去独立思考，但系咧，我系想去做律师嘅啫。即系咁样，好多呢啲，即系你可以讲嚟讲去讲讲，永远都讲唔完嘅呢啲嘢。咁，但系我就系想讲翻，就点解我会得到结论就系、是，即系香港人系最支持中国共产党嘅一班人咧，就系我咁样讲，实好多人反对噶。 快啲讲， 其实佢哋唔系咁谂嘅。 快啲讲，快啲讲，快啲讲，快啲讲。 冇啊，好简单啫嘛，就系、是、话你由2008年开始，你有几多次选举啊？你有四五次选举啦，四五次选举，你有几多次大型社会行动啊？有社会运动，你有又反高铁啦，反国教啦，五区公投啦，去到高潮当然系雨伞革命啦。即系如果嗰班人啊系想做少少嘢，几乎系近乎零成本嘅时候。佢出嚟投票，佢都唔出，佢即系佢连出嚟撑佢都唔撑，人哋帮你打埋，你都唔支持嗰个人，即系你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啊嘛，大佬，到最终咪就系支持共产党喺香港嘅管治咯，即系你只可以咁样解释嘅，有到最后， 咪就 系，即系呢个我嘅睇法啫。 唔系你睇翻同你九七嗰阵时嗰、那个。冇乜分別嘅，嗰陣時嘅心態啲人都係即係啲難民心態嚟嘅。你好多喺嗰陣移咗民嗰啲係走咗之後咧，及兩及冇乜嘢喎，就走翻去回流翻去，哇！揾錢啊，揾快錢啊，好多呢啲人噶嘛咁、你而家嗰班人，你話嗰班人而家再走， 佢都系咁嘅心态啫。啊， 所以咪话即系其实系，即系呢个。呢個叫做，所以咪就係即係我哋做呢做都講到閹門，即係教咗你路咁啊！教曬你路，基本上係塞緊錢入你袋，有咩？ 唔係，但係我覺得雨傘咧係一個 專利點，我覺得 係一個 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首先呢件事嘅發生係一個天意啊！即係呢件事唔係計劃到出嚟嘅，邊度係佔中嘅？边度占中嘅 arrange 嘅啫，唔系嘛，系天意嚟噶嘛，咁 即系撞棍撞出嚟嘅，但系你香港人冇把握呢个撞棍嘅机会，就以后都好难。你如果系真系要反围，要计划，要成咧，系做唔到嘅反围。 系啦，呢个系唯一，呢个系最后一个。 你系咁无啦啦整咗出嚟，但系 你 manage 唔到。 咁你谂下，你一个 全世界嘅运动都唔系 大型嘅运动， 唔系有 manage， 好多时候都系一个 sparkling 咁出嚟噶嘛。 你又 啊！但系你香港人太有计算啦，好多嘢，即系你要佢行出嚟冇目，即系佢行出嚟即系影下相啊，嗰啲打下卡佢就好用出嚟。你叫佢冲锋陷阵，你真系咪会出嚟咧？ 唔系，其实都唔系啊！嗰阵时已经有班后生仔帮你冲锋 陷阵，但系嗰班人你就系话背后中，唔系我只系话，即系嗰班后生仔出咗嚟，你掟出嚟弹都唔走，有呢班人出嚟，咁但系你当。跟住你背后，你幕后仲有你香港有几多百万人咧？你可唔可以行一百万出嚟俾我支持一下呢班人咧？你行到一百万出嚟，已经冧咗啦！ 你唔使行出嚟啊！嗰阵时话咩罢工啊，罢课叫你唔翻工啫嘛。 系啊系啊，我讲过系啊，最零成本就系罢工、罢课、罢市，即刻两日跪低。 嗱 ，OK， 当你技术性输咗啦呢次，咁你跟住鱼蛋咧？魚蛋嗰次啦，咁跟住2016選舉咧，即係話其實經過呢個 period 之後，首先你雨傘你咁大型嘅和平運動，你要都失敗，咁即係話你下次要大型過呢、這個，一係你就嗰個和平運動要大型過呢、這個，咁 唔係我覺得唔係睇大 型， 你2003年都大型啦，都好大型啦。咪一樣可以學嘢，即係你冇，即係你可能佢玩，即係俾少少嘅退讓啊，或者成咧，你自己就裏面就內控分裂嘅啦。你當初你雨傘都係噶，你當初話最初就嗌啊落台啊嘛，係嘛？嗌六八九落台， 六八九落台， 嗌下係冇咗落台噶嘛，跟住同佢對話啊嘛。跟住即系你越叫个价个越叫个叫即系个叫价越叫越低吓、啊，你完全冇一种坚持，一种去即系你一鼓作气，你有咁样嘅人数出嚟，你就 赢啊！你就赢啊！点知赢咗之后， 好多人喂，好多人即系好多人会觉得话见好就收嗰只啊嘛，咁嘅心态冇噶，你见好就收人，你就秋后算账噶啦，一系佢死，一系你死，你一系唔好搞，搞咗洗心个头，你就要搞死佢。即系我呢个由康初我都系咁觉得，我都系认讲，你系冇出嚟，你就觉得唔系你死就我亡，你唔好谂住同佢 讲数， 可以讲到一啲嘢，然后退让，跟住啊， 总之 你觉得系咪啊？是，我觉得系，即系你一系唔好出嚟搞咯，搞就你要搞到佢，即系你一定要攞到嗰样嘢，你先好走。 唔系，即 系好接。是最接近的啦，嗰陣時係，即係匯豐嘅高層、政府嘅高層 坐埋， 成個社會係啊，已經係出嚟同你傾啦，即係已經係最接近嗰一刻噶啦，從來未試過咁接近。 但係佢又 你一個咁冇咯，可能以後都冇啦， 冇啊，冇人帶頭，冇人有心，衝咗出嚟，咪拆大台。冇啊！ 喂，同埋佢而家嗰个即系中国大陆个政局更加越嚟越收得紧。嗰阵时系有个空，有个即系有个空档嗰阵时啊，即系嗰阵时有个有一样嘢，可以佢可能佢喺内边啊斗紧啦，嗰时啊江泽派斗紧啊嘛啊，咁你香港系有机会喺嗰个 moment 发围。而家又搞埋呢啲咁样嘅中美贸易战之后咧，佢会更加会收紧嘅。 而家冇啊，而家集派赢晒咁又。 所以佢李慕慕又会搞，佢应即系佢个位置稳定咗之后，佢唔会俾你咁搞到。 但系即系呢个叫咁，其实即系香港嗱，而家琴日我哋咪后都有讲嗰阵啦，即系你觉得而家中美贸易战咧，会唔会即系喺澳影响澳洲会点咧？其实琴日我哋讲啲好有趣嘅 point， 问下唐水点睇先咯。 系啊，唐水点睇？ 你讲啦，冇乜睇法呢个，你讲 即系。兩種睇法嘅啫，一種就係話澳洲得米啦，係或者你唔買，即係 唔買美國貨 貴咗，佢唔係咁運，即係話加咗個税啦，加咗個關税，咁美國啲嘢咪貴咗咯，咁美國嘢貴咗，咁我哋澳洲咪有機可乘咯，幫我哋澳洲買多啲嘢咯，咁樣一種睇法。另外一種睇法就係、是、即係澳洲都好大鑊，點即係因為美國嗰、那個即係同佢個貿易其實唔係喺個經濟，即唔係一個國家嗰個税嗰個一樣嘢，其實就係要搞死中國噶嘛。即係咁，你澳洲就係要同美國嗰個行動可能會一致噶嘛。啊，咁即係澳洲會俾美國 夾死， 即係話美國係啦，即係夾住夾埋澳洲同佢嗰條船啊。即係兩種，有兩種睇法啫，兩種可能嘅啫嘛。 就是、我就觉得即是你说其实昨天都讲过即是有少像新加坡怎样在美国和在中国之中周旋那里。即、就是你揀大陆美国佬就玩残你，你揀美国呢中国呢就即、就是因为我们都之前都讲过很多次，即、就是你现在澳洲你譬如你留学生啊、地产啊、啲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啊，你即係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你始終最大都係美國啦，但係第二都係中國咯，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你吸毒吸上癮，咁即係你話大陸會唔會懲罰你澳洲咧？就即係叫做好難講咁啦。但係即係呢單嘢係即係大陸會唔會繼續買？即係會唔會因為呢個美國加懲罰性關税而唔走去買美國嘢咧？咁樣就即係冇得講嘅，即係呢個。澳洲自己都睇唔到自己條路，咁你再加上而家就即係呢個 Malcolm Turnbull 就連續第 N 個 po 就撲街啦，咁而家又即係呢幾日又炒翻出嚟話 Tony Abbott 係咪想又想攞翻個位，咁又 Tony Abbott 又出嚟耍太極，咁其實你都睇到係即係冇咗死局嚟嘅，係好恐怖，係咁係啦。阿唐水有冇嘢講？即係關於呢個中美。贸易战与澳洲， 我觉得都冇乜特别。我觉得系其实已经都未开始，佢要等五月先至真正知道中美两边系点。我觉得你到最终要睇到去呢件事系去到边个位咯，即系咪去到一个冷战个位咯？即系如果你唔系嘅，就有位走嘅。但系如果你去到一个真系政治層面，譬如話好似政治上佢覺得你威脅到個 sovereignty 嘅時候，就一定係冇噶啦，你一定係西方國家陣營噶啦，澳洲咁樣係。 嗱呢樣嘢咧，我其實我喺呢個 topic 啊，即係嗰時未即係幾個月前啊，已經半年前到啊。其實我哋好似有好多集都討論過 Trump。 澳洲究竟会跟即系跟佢系最 eventual 嚟跟美国定跟中国咧？中国系即系个贸易好紧要啊，同澳洲最大嘅 窗 国嚟噶嘛？ 系啊， 系啦，系啦。咁即系一度就钱，一度就系 保护费， 但系冇得倾噶呢样嘢系。即系 我哋嗰时都讨论过系会点样？因为系嗱，即系如果你有立过下嗰啲即系大陆嘅传媒嗰啲啊，嗰啲 好彩 一路唔系即系 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嗰啲社评啦， 系咯，系即系唔一定环球时报，或者你澳洲咩澳华网咁嘅时候转载嗰啲啊， 新报嗰啲社论， 系啦， 佢就嗰啲咁嘅新聞就一定話，哎，澳洲嚟啊，冇咗我哋中國就真係乜都唔掂，即係佢嗰個觀點係咁樣啊嘛，咁即係佢講到即係嗰啲咁樣嘅傳媒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會相信，哎，即係澳洲就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咧， 靠咗中國， 好依賴，好經濟上好依賴中國，咁係喎喺市面上啦。你買樓嗰啲啊，啲地產啊，唔係中國人，你邊度買得起咁？即係點會都覺得起個樓價係嘛？即係嗰啲市面上好多嘢都係，咁事實上又係咁，但係即係佢又冇諗啊，即係喺一個深入都要諗啊，澳洲本身個政治同歷史裏邊咧，嗰樣嘢睇咧，澳洲咧對到尾咧，佢都係要跟翻隊，係啦， 當然啦，即係你唔係話歷史啊，你係。 是歷史啦，係我嗰時我係 講 嘢 嘅人，一聽你就知你唔係澳洲人啦。你咁講嘅嘢，講呢啲嘢，一聽就你知唔係澳洲人。澳洲人有咩驚啫？佢啊 冇嘢驚， 飲下啤酒， 去攞 Santa Link 冇嘢撈，係咪先？ 啊，有咩最好嘅料冇得食啫？生蠔、龍蝦，唔使出口去大陸，自己食曬。 唔係我嗰時 ，sorry， 我嗰時講就係話咧，即係會係嚟咧。我睇翻，如果即係我由歷史嚟睇澳洲咧，佢點解佢其實好多次戰爭佢參加嘅戰爭咧，係除咗第二次大戰日本打到達文嗰個位嘅時候，係真係威脅到佢自己嗰個安全之外咧，澳洲參加好多戰爭咧，係其實喺海外同佢本身即係唔係佢本身嘅安全係冇乜關係，係嘛？由第一次大戰啊，呢個加利波利。土耳其嗰度已經派嗰時英聯邦啊，派好多軍隊去。點解佢要咁支持啊祖國啊英聯邦派咁多軍隊咧？一路去到越戰、韓戰，喂，關鬼事咩？人哋唔通越南打到嚟澳洲咩？韓國打到嚟澳洲咩？唔係喎，佢一樣係派。 嗯，係你講 。我講問你，即係佢係一路即係總之英國嗰即係以前英國啦，係咩美國總之大佬一搖旗咧，佢就第一個撲出嚟會跟佢，因為其實就佢成個 security 即係國家個安全咧，真係佢係做唔到嘅。你睇澳洲有幾多軍隊啊？50,000+人啊，海陸空三軍啊，點樣 cover 佢咁長嘅海岸線咁大嘅面積咧？佢防衛咧，佢一定係揾大佬嘅，而家澳洲係一個地理位置咧，佢係個即係個海上運輸嘅航運咧，佢一定要有即係有大佬保護嘅。 佢南太平洋策略位置，你大陸佬鬼保護到佢咩，大佬？ 佢兩種唔同啦，咁樣兩種唔同嘅形態、意識形態，即係嗰個文化形式，佢係英國、英聯邦、美國、歐美嗰邊啲嗰啲嘢嚟噶嘛，即係同一同氣噶嘛。咁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佢唔跟美國，佢點佢個國家個安全政策會點咧？佢咪要加大軍費 ，credit card 先維持到點樣先可以得咧？係咪？即係可以 其實係佢個 identity 嚟噶嘛？呢個係 兩幾樣嘢啦。 我想講咧就話、是啊，其實我其實唔使睇到咁大，我唔會好似簡洛夫睇到咁大，就係話即係歷史啊、戰爭啊嗰啲，我就話想講，二世祖你住豪宅區啦， 你 住豪宅區嗰度有好多重要人物，即係乜大公司嘅大家打都喺個頭噶啦。我即係講二世祖，假設你星期下個禮拜六啊，走落街執十個鬼妹，你問下有幾多個識邊個叫施先編咧？ 嗱， 都唔撚識讀啦！ 嗱，澳洲人咧，嗱呢樣嘢咧就係、是、即係譬如你話澳洲人啦，你講即係我呢個區嗰啲人啦，或者你個區啦，係啦，即係我同你都係住叫 law and order。 你話識 C 乜拼多定係 Ed Sheeran 多啦？ 唔係就係、是、同埋就係佢哋。即係我哋呢啲節目所講嘅澳洲社會問題、澳洲文化問題，你 don't give a shit， 佢哋真係 first world problem 嘅喎，即係佢只會理， 咁係咯， 係啦，只會理佢今日去沖咖啡嗰條仔有冇同佢單眼，禮拜五夜晚去邊度玩，禮拜六我同我啲 mate catch up， 究竟我哋訂咗邊間 Airbnb 咁樣嘅啫嘛，我哋講嗰啲嘢佢全部 don't give a shit 嘅喎。关系卵事啊！ 当然啦， 咪就系咯。 你阿叔， 咁你阿水啊，大佬，同你好熟啊？ 呢度系我哋所口中嘅 O G 啦，咪就系 O G。 唔系 O G 啊，系我哋太认真，系我哋太认真啊。 系正常噶， 系啊， 即系真系系正常噶嘛呢个。 唔系佢哋咁样谂嘅 咩？你估？即系你香港人，你会唔会好关心马尼拉发生嘅事咧？ 唔系唔会， 唔会噶嘛。 采到三芒果啊，真系。 唔系咯，就系咁啫嘛。 即系佢。我哋讲嘅，我哋呢个 show， 即系呢一甚至呢一集 show 讲嘅嘢，澳洲人系觉得冇切身利益噶，大陆咁又点样买晒啲嘢？冇啊，我每日有咖啡饮，系咪先？关佢卵事啊！ 咪咯，即系，所以你话去到真系，即系影响到你，话你要跟美国定系大陆咩嚟噶？你对澳洲人嚟讲，你美国所有嘢佢都知道。又睇美劇，又睇 Netflix， 又呢、這个啊，耳熟能详对 Netflix 嗰啲剧集， 咁 Bruno Mars，Bruno Mars 又嚟 教嘅大佬 ，Bruno Mars 又嚟开 show，Bruno Mars 又嚟开 show， 又系时候，又系时候扑飞啦，系啦，都开完啦，其实系啦，咪就系咯 ，Jessica Jones 又做第二辑啦。 系啦， 又要煲剧啦， 又要 大佬， 你唔好话佢哋最中意睇嘅 Fox Tale 啊。咪又系即系你 美剧咯，咪又 咪又系咯，即系你梅毒出边啲梅毒，只不过系一个挂梅毒系一个挂系一个食国货嘅挂名澳洲佬，不过佢咪又系长住 London 俾美国佬管条数，系咪先？ 系咯， 你冇啊？你 don't give a shit， 咁大家都睇 Hands Made Tale 啊嗰啲，跟住又会睇嗰啲噶嘛？唔通你睇你大陆啲咩剧啊？ 抗战 冇一天咩？唔通睇你 睇战狼啊？唔好睇美国啲战争片啊！睇战狼啦，大家唔系即系你讲到呢度咧，就系咧嗱，即系你话嗱呢啲，即系你话主流嘅西人啦、啊，嗰啲人就会理呢啲啦。对于大陆，佢反而觉得系正面形象噶。你阿唐水有冇咁样睇？有冇咁样了解过呢啲嘢？佢觉得系好 唔系？我谂佢哋 系啊。 是但即是是其实 OK 的，我觉得他们那个印象是 OK 的，因为看到表面嘛。但是他不会觉得是关他事的那样东西。即是如果你真的去到说有些东西入狱的时候，难道他去孔子学院咩？大佬都知道什么来的那狗。 孔子不是关他鬼事。然后 你叫他 关鬼事。 你叫他跟达赖喇嘛他就会去。 Namaste， 之后做 Namaste。 你叫孔子学院，佢真系睬你都睬你都有味啦。 唔系喎，但系打断你两个先少少。但系我觉得喺近呢几个月咧，喺传媒上唔知系有意定无意嘅时候咧，系有啲好多节目咧系讲中国人呢样嘢，即系一个讲啲中人点样，即系点样唔好，点样喺度炒咗啲嘢，好多有啲 抢奶 目咧，有啲人 抢奶粉， 有啲人睇啦。即系佢唔系，即其实啲近呢半年咧系多咗报道啦。以前嘅有发生，但系冇报道嘛。而家我哋发觉到系传媒系开始有报道嘛。例如嗰次嗰嚿系 Apple 嗰个大厦，整个集中文出嚟有个包报道好大话嗰啲咁嘅嘢啦。咁样而系我觉得系开始影响到有啲人，因为好多人呢度啲人系睇主流报纸、睇电视嘅啫嘛。咁系。譬如有啲節目咧，好有啲人會打上去噶嘛，即係有啲觀眾聽即係電台嗰啲咧， 封煙節目。 我聽過係有人打上咧，係鬧到韭菜嘅，鬧中國人。 係咯， 以前係唔會咁多，即係唔會冇呢啲係政治不正確嘅嘢噶嘛。 唔係，你聽咩台啫？ 唔係咩？以前冇㗎，以前乜嘢台都唔會講啊，好少真係有。 聽唔聽 ？SBS 啊 ，Alan Jones 嗰啲 ，Mark Levin 唔 Alan Jones 鬧到幾多年？ 你而家 係都係 你而家直頭係好多唔係啊！即係而家係譬如你報紙話， 而家嗱打斷你少少嗱，你而家最左交嘅 SBS 啊、ABC 啊。Guardian 啊，系啦，都开始有呢啲 coverage 啦。 你个都系转台啦，即系连嗰啲左台都转台啦。即系以前系佢仲讲呢啲嘢噶嘛？ 我觉得你可以咁讲，但系 可以咁讲咯。但你 个 end game 会系点咧？ 系啦，系啦，你唔可以用转态嚟形容咯，即系 平衡翻个意见。 系去到呢个情，去到呢个地步，系其实有少少佢哋 feel 到，唔系通常上次佢哋 feel 到系。有一個危害到國家安全的事發生緊咯，即係 我覺得唔係佢哋 feel， 我覺得唔係佢哋 feel 到，即係唔係 feel 唔 feel 到問題，即係佢哋不嬲有個方針做嘢，佢 feel 唔 feel 到佢嗰個睇法唔同，我覺得係 唔係啊？咁你 背後 你 sorry， 我覺得係你調翻轉嚟睇啊，即係 唔 係 為咗講嗰段嘢啊嘛？ 唔係因為嗰啲傳媒突然間睇到呢樣嘢而會。將嗰、那個即係嗰個報咗啲報道嗰啲嘢係，因為佢嗰個編輯嗰樣嘢覺得係有呢樣嘢，唔係啊，係調翻轉頭啊，係政府啊，即係政府要宣傳呢啲嘢出嚟，你明唔明啊？即係政府唔係今時今日先見到嗰啲嘢，佢由開佢由半年前係由報 ASIC 啊嗰個咩，即係情報嗰度咧，嗰 個 ASIC 嗰個前主席 嗱，我話俾你知啊，呢啲。我记得是唔知好成年啊！如果啊， 二世祖，唔好爆我真名，唔好爆我真名。 二世祖，你记得我喺年几两年前有一集我提过 有 系啦， 一年前你就话开始嚟了啦。我记得呢集我哋一齐做嘅。 嗰阵时呢、這个嗰阵时呢、這个呢、這个主流传媒，成个澳洲嘅传媒有冇人讲呢啲咁嘅嘢啊？冇啊！我自己讲啦，我有一集我 call 过陈用林嗰、那个。嗰樣嘢啦， 唔係，其實我想講咧，就係、是、話其實呢個 trend 唔係呢個係一路 有嘅。 九八年開始已經係係 啊係啊，我 中 國我而家發生 中國威脅已經係開始啦嘛。 係啊係啊， 即 係 又 我贊成我同意呢樣嘢。個問題就係話唔係因為最近先有啊，而係最近政府先刻意去將呢樣嘢煲大佢啊嘛。 哦，你咁嘅意思。 我意思係點話？其實你唔通個情。那個情報部門，我當然我年幾兩年前我已經講話呢啲呢個部門係有呢個部門，呢、這個部門係釘緊嗰啲人嗰啲嘢，但係傳媒一度唔同，嗰啲橋領嗰啲嘢係釘緊佢哋噶嘛， 你可以咁講嘅。 咁但係佢 咁但係呢個但係有咩 implication 咧？如果到呢個情況，政府開始煲大佢，即 係準備做， 即係咪即係你話 你即係輿論先噶嘛？ 去到一个转捩点啦，你系咪咁嘅意思咧？定系咩？ 即系准备同嗱，即系可以话咁讲，准备同中国反面。 哦 ，OK， 即系呢样嘢未必系澳洲政府佢本身想，而系美国呢样嘢美国逼 佢。即系你系咪想讲好似股？即系你话经济数据咧，即系已经系最后嘅嘢啦。即系嚟睇经济差。 嗱呢， 你系咪想？你系咪想讲差唔多咁嘅嘢？ 嗱，你听我再分析埋个时间上呢样嘢。 系啊， 喺。呢樣嘢係喺 Donald Trump 當選後發生嘅， 冇 即係澳洲政府開始係咁密集去高調去講啊，你哋又干預我收政治啊，你學生又出嚟就干預我咩學術自由啊？呢啲咁嘅新聞以前係好少嘅，係有發生唔係冇發生，唔係而家先發生，係但只不過佢傳媒係唔會報呢樣嘢。咁而家政府係刻意去將呢樣嘢報出嚟，而呢樣嘢咧係喺 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 舊年年頭開始 你睇下時間係啊，冇錯，啱啊， 係 啊。而呢個 Donald Trump 咧喺上任之後，一直係16个礼拜16个月啊，係冇派呢個外交官啊過嚟澳洲。 佢最近至派啫嘛，派 最近至派派咗一個係知邊人咧？ 日本仔，日裔係啊，日裔 係好反華，知唔知啊？第七艦隊 司令嚟嘅大佬， 太平洋艦隊唔係第一艦隊，太平洋艦隊 係啊嘅司令。嚟做美做澳洲大使， 即我覺得係其實係美國政府向澳洲政府施壓，澳洲政府就要就放呢啲咁樣嘅新聞，放呢啲嘢出嚟，佢又要從一個輿論上面咧，即你唔可以無啦啦同佢好 friend， 而跟住同佢話我唔去玩咁樣噶嘛，佢要令到啲人覺得啊呢、這個 evil 嚟嘅，即呢個國家係 evil， 咁佢反面上啲人會支持佢， 即 我唔知分析得啱唔啱啊？ 好啊，咁睇下你会唔会做灯神啊？ 老师有钟，老师有钟。 喂，你问啊，你话二世祖系咪我讲嗰啲嘢系咪喺佢发生之前啊？ 嗱，贾洛夫咧，即系咧，嗱，我同你就做咗节目3年有多啦。咁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头先我想讲咩咧， 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咧，成日咧喺度讲楼市分析啊，喺度讲行街见到啲乜嘢啊，喺度讲话我翻工听到啲乜嘢啊，好多时系好有指标作用噶嘛。你认唔认同呢样嘢？系啊，即系当你个经济数据或者啲 transaction 出嚟系扑街嘅话咧，即系你睇翻即上一季嘅嘢，上一个月嘅嘢咧，其实嗰阵咧已经系老师又中咗噶啦。所以简洛夫绝对唔系灯神，佢系呢个佢系即系 佢系神， 系啊，佢系神，佢唔系灯神。 即系有啲嘢咧，即系你专门系睇数据啊。我哋呢啲就系睇个咩咯，即系成咗。我讲过一个 行街嘅， 系 啦， 都系共 产。唔系我唔讲例子嘅， 光明会啊嗰啲。 唔系我讲例子啊，我即系你，我咪出我咪 message 佢哋，我依澳洲楼市又唔可以就嚟谂就系冧，咁我就谂呢样嘢，我唔系有啲专家睇数据嘅，我净系话，我一年前睇过一楼，个经纪打翻电话俾我， 翻斗。 如果个楼市好旺，嗰啲咪打俾我啊，大佬。一年前噶啦，都系电话打。 仲有另外一个嗱，你知道我个区咧，我条街咧，全部都系 apartment 嚟噶嘛，但系好多都系即系好多都系啲人喺度租噶嘛。琴日我要喺我屋企门口嗰度咧等一啲嘢，等咗30分钟个 open house 都冇人睇嘅，咁你话死唔死？以前就咩噶嘛？以前居水马龙噶嘛，我条街。 喂，我对面有间屋租紧啊。好似成两三年冇人租， 系咪平过你个租金啊？ 唔系贵过我，但系以前咧就即系其实都叫做好快嘅，即系前嗰一两年租啊买好快。我唔知系咪点解突然间冇晒呢啲客咯。 系啊，咁啊点啊？即系呢个都 差唔多啦， 差唔多仲有冇？仲有冇啲？ 你哋两位有冇最后？ 嘉宾 遗言咧， 嘉宾讲先啦，顶我 嘉宾有乜遗言啫？你哋个节目完啦嘛，而家 咩？ 你我逐个问啦，二世祖 咩啊？ 最后有咩同观众讲啊？ 欢乐听众，今宵再会，各位观众晚安。 早啲唞啊！ 唔系，即系咧，系啦，呢个节目咧。正如簡洛夫我哋港珠澳嘅榮譽監製所講啦，即係有靈感我會重開。不過我有咩去向咧？我會喺加拿大節目出現咧，我喺風雲院節目出現，因為我都即係都 commit 唔到一個，我已經再 commit 唔到一個禮拜準備一扎嘢，跟住之後錄節目係啦。咁因為 都忙碌啦，係咪？即係係咯，即係除咗你，即係有時都要揾下啲，即係其實。嗰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我哋做節目都有搜集個資料，做咗功課嘅。咁其實我哋覺得話，即係我做節目我得益嘅。以前咧，其實我係好講書嘅，即係十幾年前，我係冇乜理澳洲嗰啲政治嘢政題咧，我就過嚟喺都係同睇港劇嗰啲咁人嚟嘅。就因為自從做咗或者做節目做咗搜集嘢，咁我開始係關即係留意翻澳洲好多嘢，咁而家我即係你可能你揾個鬼地道鬼嗰啲，可能佢唔識嗰啲嘢，我可以話俾你聽澳洲嘅社會即係時事政治嗰啲嘢，反正我哋會即係我哋好點講咧，即係比較好另類嘅變啦，係嘛？即係點解會正常香港人唔會即係你留意香港正常啊，留意澳洲好少。 你嗱，即系嗱，不如我逐个问啦。糖水，你会唔会再移民去第二度啊？唔计翻香港， 机会好细咯。我要话，机会好细。 简洛夫咧， 都好细嘅。 咪就系咯。咁你如果你香港咁嘅环境都唔会谂住翻去，咁你都谂住喺度中老咯。咁点解唔了解多呢度啲嘢咧？呢、這个好就系、是、咯，即系。你翻咗转头又走，你喺度 唔系啊？你了唔了解都可以喺度生存到噶，你都好 happy 嘅可以。即系正如你讲话，正话嗰啲呢度啲有啲鬼嗰啲，你哋嗰度啲，你同佢讲好多嘢，佢都唔关佢事嘅。 唔系，因为嗰啲系鬼嚟噶嘛，嗰啲鬼唔使走位噶嘛，我哋要走位噶嘛，大佬。 佢系做翻佢正常嘅事，嗰啲人系佢做翻佢系啊。 唔係，即係話，我唔使好了解澳洲，我都得嘅喎，我都可以生存嘅啫嘛，我唔一定需要你好了解澳洲啫嘛， 只不過我就帶出就話即係我係低咗，因為我以前都唔會理呢啲嘢，點解？而家我係即係比較會因為要做要俾做節目要學要 咁，你以後都冇咁離地啦。 唔係我係離地嘅，我不嬲離地嘅，我哋都係即係我話即係喺澳洲嚟講，喺澳洲個人嚟睇，我哋離咗地 嘅。澳洲人睇我唔知糖水啦，即係睇。睇我好離地嘅，我又唔睇波，我又唔飲酒，係啦。我你話我中我中唔中意同人輕勾，我唔中意同人輕勾嘅，係啊，咪就係咯。但係即係，不過係啊，即係都係，我都覺得係 透過。唐生，其實你多唔多啲即係本地 friend， 即係我先話即係鬼佬，即係本地人嗰啲圈子啊。 唔係，我諗朋友都唔係話太多嘅，但係即係。朋友都是可能多的，但是工作有 很多，工 作很多，即很多接觸，即或者都會傾偈啊，或者是公餘交際的都多的。 嗯， 但是即私人的朋友圈就很少的， 私人朋友就不是那么多的。 那很正常啊，即我想即好少，即我哋嗰啲唔係話好似好細個移民過嚟啲，其實係比較難。即係你話係融入， 其實唔關事嘅，我覺得。即係 唔關事，真係唔關事。 唔關事嘅，唔關事嘅，即係嗰你嗰、那個你嗰、那個 文化。 就算你嫁咗個西人咁又點啫？即係或者你同嗰個西人結婚咁樣，你都係識個人㗎嘛？ 唔係㗎，有啲我即係我識到啲係好即係好西化咗㗎嘛。 嗰個人 好西化咗㗎。我唔系我，即系我话我哋，即系我唔知你几多岁过嚟，即系我 唔好答，唔好答声，唔好答声，俾糖水讲，唔好答声。 啊，糖水讲先啦，你讲先。 唔系，好多人譬如你有啲人嫁咗个西人，甚至可能系过佛新娘嘅嫁咗西人，咁佢咪当咗嗰个 嗰个屋企系佢屋企， 嗰个就代表澳洲噶啦，嗰个人即系唔系噶嘛，因为你其实你喺度生活，你接触到好多人噶嘛，你要真系出去，其实工作系最好嘅， 系啊， 去接触。 唔系我意思系话咧，即系工作系当然有啦，但我真系只系止于工作，去饮杯啤酒嗰啲咯，就唔会话去到好熟，去到讲埋即系 倾心事。 系咯，即系好难咯，即系好难揾一个鬼系同你好熟到即系话即系老死嗰只嚟噶嘛。即系我系咁样噶嘛，即系话即系我系有。嗰啲純粹係即係飲個啤酒嗰啲傾幾句偈嗰啲咁樣嘛。如果你去到嗰啲都唔係真係所以即係我意思係話，我哋係話融入，其實都唔係100%融入咗噶嘛。 冇，但係即係我覺得糖水所講嘅，譬如你話你工作你想要 progression， 你想去 next level。你想真係譬如你話喺公司上面有啲策略嘅位置，即係唔會即係 leave， 因為其實澳洲鬼佬係有陣時，譬如你見你唔投入，就會 leave you out of the loop， 冇乜運行嘅。即係我好認同糖水所講嘅 嘢，人哋就知道你係咩人㗎啦。 係啊， 即係我想去邊買樓，即係已經人哋知道，即係已經有一個 profile 咗你，已經 profile 咗你啦， 係已經 profile 咗你啦。我想 City 買個大陸產呢度得 喎。 即係咁即係 或者你 真係嘅。 你平時邊度蒲多Chatswood 啊 ,Macquarie, 呢條街唔撚容入嘅。係啦。咁樣就係咁。 即係你真係要溝通到囉。即係調返轉就話你要了解到佢哋，譬如話一個 Inner West 嘅西人同一個 Northern Beaches 嘅西人咁 樣。系冇错啦，呢 唔同噶嘛， 完全系啦， 完全唔同噶嘛， 系啦，同埋即系你话你讲紧，譬如你话 Western Sydney 嘅西人，你下边 系要 系啦，即系如你再讲埋西人，你话即系 Inner South 都冇乜西人噶啦，即系 South 即系南边 Shire 嗰边嘅西人系啦 ，Shore 嗰 边系 Shore 嗰边啲西人， 嗰个又地人嚟噶嘛， 系啊，同埋你讲紧 Bushes 即系 M 三廿一定系 M 廿一啊，即系 Canberra 下边嗰啲 Campbelltown 嗰扎西人，又系另外一扎人嚟噶嘛？ 系咯， 嗯， 就系、是、咁样咯， 系咯， 即系甚，即系系啊，即系我都觉得系你要透过即系工作系最容易了解你话澳洲鬼，澳洲鬼其实你除咗 Queensland 鬼，你 Sydney 鬼都千门八怪啦，系咪先？ 好多种噶澳洲鬼，即系你传统啲人会觉得澳洲鬼就大肚腩饮啤酒嗰啲澳洲鬼啊嘛， 唔系， 其实唔系嘅， 九万种。 你仲有90000几种嘅， 你仲有 Eastern Suburb 嗰啲嗰啲友仔，仲有咩咧？仲有 Paddington， 即系啦 ，Oxford Street 嗰扎人咧，又系好唔同噶嘛，同 Inner West 嗰啲，咪、就系、是、呢、两个细，你 Bondi 嗰啲同 Northern Beaches 嗰啲，大家都系 Beaches， 但系都好唔同啦， 系好唔同。 你 Bondi 一个 term 嚟噶嘛， 全世界都一样嘅，即系你喺香港，你喺中环同深水埗都唔同啦， 系啊， 你边度翻工喺中环翻工嗰啲。或者喺深水埗翻工嗰啲，或者住喺边度啊？住半山嗰啲，或者住喺边度啊？住牛头角嗰啲，都两组人啦。 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系啊，仲有冇嘢讲？ 好啦， 好啦，咁就系啦。即系如果我哋突然间有啲兴致，我哋咁就开翻咯，系咪？如果冇嘅时候，我就唔希望夹硬去做咯，就 咁讲啦。我哋个节目休眠期啦，多文啦， 系啦。 系休眠一排，咁啊谂下之后应该点系啦。但系即系我唔知你两个会唔会继续开啦。我应该个零两个月之后就会喺疯人院出现嘅，系呢、个就系我嘅 next step 啦，系啦。咁啊， 咁应该就唔会噶啦。咁啊，各位听众， 后会有期啊，后会有期， 再会。 系啊，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仲有冇嘢讲？问多次啦，系啦，冇啊，冇咁啊，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到呢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OK， 拜拜。